誓约庆春晓，两心相邀，影相照，愿化海鸥轻唱月情调。艳阳下与妹相衬，望偕白首永不分。景醉人，心相吻，绿柳花间相对定缘分。心两牵，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。离别凄酸，今朝似未见，明日对花亦轻眠。泪残梦了足影深，月明独照阑烟枕。醉拥孤琴，比不禁，夜半饮泣看着独怀恨。朝此未见，明日对花亦轻眠。泪残梦了足影深，月明独照阑烟枕。醉拥孤琴，比不禁，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。饮一空帐独怀恨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74年许冠杰的歌曲《双星情歌》。你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好音乐959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是孙悦的《祝你平安》，这首歌呢是电视剧《都市平安夜》的片尾曲，电视剧当中的原唱是那英。这首歌的作曲是著名的音乐人刘青，刘青著名的作品呢还包括像《山不转水转》《高天上流云》以及《永远是朋友》。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？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？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，请你多一些开心，少一些烦恼。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？ 这是来自孙悦的《祝你平安》，这首歌的原唱是那英，而孙悦呢自费拍 MV 才唱红了这首歌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张学友的《祝福》专辑当中的《苦恋》，这首歌的作曲是殷文琪。殷文琪呢著名的作品包括像张学友的《吻别》，谭咏麟的《难舍难分》。殷文琪的作品当中呢有很明显的中国风的味道，这首《苦恋》同样也是如此。 说再见就断了所有牵念，断了我们的缘，却断不了思念。想你一遍，心痛的感觉就会多一点，再痛我也不会拒绝。干一杯，就喝了所有的泪，喝了所有的缘，却喝不完心碎。爱你一遍还不够让我有一生回味，再苦我也不会后悔。不甘心怎样就要放弃一切，就算你已经走得很远，至少我还记得爱你的感觉。我的心迟迟不说再见，我今夜一辈子苦苦思念，不说爱恨，就算是一等再等，我也情愿一辈子苦苦缠绵，不求缘分，陪你走这一程。干一杯，就喝了所有的泪，喝了所有的缘，却喝不完心碎。爱你一遍还不够让我用一生回味，再苦我也不会后悔。不甘心这样就要放弃一切，就算你已经走得很远，至少我还记得爱你的感觉。我的心迟迟不说再见，我情愿一辈子苦苦思念，不说爱恨，就算是一等再等，我也情愿一辈子苦苦缠绵，不求缘分，陪你走这一程。苦苦思念，不说爱恨，就算是一等再等，我也情愿一辈子苦苦缠绵，不求缘分，陪你走这一程。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台湾同名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歌，玲玲演唱的《情义无价》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1987年童安格的专辑《跟我来》当中的《灯》。《跟我来》这张专辑是童安格年轻时期的一张代表作品，当中有四首快歌，一首中版节奏的歌曲。而这首《灯》呢，是抒情作品当中的代表，也为日后童安格的风格形成呢奠定了基础。《灯》形容的是家庭。 或许你正在等着黎明，或许你依然无法平静，心中的伤痕看不到那盏闪亮的灯，今夜温暖给了安歇的家人，他们照亮了欢乐的气氛，为何你不能自己靠近这家人，只是你少了 是来自童安格1987年的作品《灯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9年叶蓓的首张专辑的标题歌曲《纯真年代》。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是玉东，虽然是专辑的标题歌，但在日后的影响力呢并没有多大，还不如专辑当中翻唱的《花木兰》以及玉东的另一首作品《在劫难逃》。 伤害，还有那让我忧愁的男孩，还问我爱会不会老，这些事有谁会知道，你还像昨天那样的微笑，夕阳下我向你眺望，你带着流水的悲伤，我记得你

深深地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地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迪克牛仔翻唱张洪亮的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1988年程琳首唱的《信天游》，这首歌的作曲是来自广东的音乐人谢成强，而这首歌呢和《黄土高坡》《我热恋的故乡》以及《一无所有》掀起了当时西北风的浪潮。 山南的花开花又落，一片又

踪迹，我才能和你接近。除了可惜，眼泪没有声音。有一些人容易动情，也容易忘情。我爱过了你，心永远在那里。像窗外的雨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，好想好好爱你，却没有权利再把你抱紧，想对你说 You always be my love， 我还是好想你。 刚刚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周蕙的《好想好好爱你》，这是她2000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沙宝亮的《青春日记》，青春呢总是带着一些忧伤。这首歌首度收录在2000年的合集《校园 Feeling》当中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我在青春的日记里流浪，迷惘的脚步一行一行，走过欢喜，走过忧伤，走过那些莫名的惆怅，还有那初次动情的地方，让你留在记忆里成长。我的目光，我的歌唱，每一天都在这里珍藏。我对你叹息的那些梦想，还有我的年少轻狂。青春的日记应该充满阳光，争吵，还有那初次动情的地方，也留在记忆里成长。我的目光，我的歌唱，每一天都在这里珍藏。我对你叹息的那些梦想，还有我的年少轻狂。青春的日记应该充满阳光，照亮你。